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日，农历10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紧抓战略机遇，携手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中引起热烈反响；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四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 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受消费拉动，全国猪肉价格连续五周低位回升； 今冬第三轮寒潮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多地气温创下半年以来新低，各地积极应对寒潮影响，全力保民生。 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美国白人青年无罪判决引发巨大争议，全美多地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数据显示，美国十月底以来新冠病例激增，每427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与会代表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向世界表明了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八年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科学分析了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与会代表表示，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令人振奋，同时对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宁吉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向世界传递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江苏省委书记吴正龙： 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五个统筹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共建共赢、民心相通和风险防范，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绘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增添江苏色彩，为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应有贡献。 近年来，新疆科学谋划主动作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侯汉敏： 新疆呢，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也是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聚焦五通，民心相通，文化和旅游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设文化科教中心，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来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弘扬丝路精神。 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天津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指明了方向。 我们的下一步啊，要围绕着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高品质的推动我们在海外的项目，把国有企业呢作为一个平台，发挥好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近年来，正泰集团立足光伏新能源与智能电气产业优势，积极谋划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已在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销售网点和物流服务。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 在绿色低碳理念下面，用我们数字化的技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把我们自己的项目做实做好，一步一个脚印，和各国的伙伴一起实行共赢、共享和共建。 今年以来，外交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更加紧密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会同30多个国家发起了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和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向共建国家提供14亿多剂疫苗。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亮点。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外交部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座谈会提出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各项涉外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管企业表示，要深入贯彻决议关于经济工作，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重要部署，科学谋划企业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造船集团，中国船舶集团肩负着引领行业发展、支撑国防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神圣使命。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履行强军守则，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壮大主业事业，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加快建设国际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船舶集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20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化工中浩晨光是我国最早从事化工新材料研制生产的骨干企业，拥有大量专有技术。企业党委书记李佳， 作为央企，我们将坚持贯彻落实好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升科技攻关能力，加快建设中化川南新材料产业基地，为中国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中铁19局5公司青岛地铁2号线项目经理高路威，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交通对经济建设的先导作用，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交通运输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推动青岛陆海统筹发展。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田丰林说， 工商银行的初心是服务实体经济，也必须要靠服务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我们将始终牢记国资大者，坚持人民金融为人民，把发展的根深深扎进实体经济的土壤，与实体经济一同茁壮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对公业务部副总经理王春雨，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农业银行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让广大农民朋友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服务好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和乡村建设。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喜平说，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导向，担负起培养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引导全校师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创造历史伟业，形成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叶龙武： 我将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科研和教学，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立德树人，为国育才，在新时代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开大学青年思政课教师马孟飞： 我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引导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本台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十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0.02 亿千瓦，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底实现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 43.5%， 比2015年底提高 10.2 个百分点。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 3.85 亿千瓦、2.99 亿千瓦、2.82 亿千瓦和3534万千瓦，均保持世界第一。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每年冬春时节都是我国蔬菜、猪肉等产品消费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受消费拉动，全国猪肉价格连续五周低位回升。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处长赵卓介绍，前三季度蔬菜在田面积比去年同期稳中有增。从品种看，当前菜篮子产品花色丰富，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按照现在这个面积和在田蔬菜的生长情况来测算呢，为我们国家14亿人每人每天提供3斤菜是完全有保障的。这个水平呢，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前三季度，禽肉、牛羊肉、牛奶等重点畜产品产量均实现增加，生猪生产已经完全恢复，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宽松。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表示，全国猪肉价格连续五周低位回升，猪肉供应量并没有减少，消费拉动是主要原因。 10月份的规模屠宰企业，它的这个生猪屠宰量呀，已经达到了3023万头，同比增幅达到了111%，同时比9月份还多了514万头。这也就是说，在供应增加幅度这么大的情况下，价格上涨，那说明是我们这个消费拉动起了主要作用。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处长赵卓介绍，从价格走势看，近期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趋稳，受自然灾害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价格适当波动属于正常情况。 11月份以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是稳定的，不同品种之间啊走势略有分化，猪肉的价格在前期持续低迷之后啊有所上涨。蔬菜明显上涨后呀，最近趋于稳定，整个的菜篮子产品的供应是充裕的。 中央气象台今天三预警齐发，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今冬第三轮寒潮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淮、江南等地降温如换季。同时，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共同制造大范围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又迎暴风雪天气。各地积极应对寒潮天气造成的影响，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省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今天到明天，河南中西部地区有8到9级大风。为防范大风恶劣天气可能给高架及地面线路带来的影响，确保乘客出行安全，今天6点起，郑州地铁城郊线暂停运营服务。河南商丘市供电部门要求加强对重点线路、变电站等运行情况的巡查。商丘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郑东方： 重点关注的像煤改电线路的运行情况，如果真的发生故障，5小时之内必须得恢复供电，优先保障咱们这个居民的供水、供暖、供气以及交通枢纽、医院、学校等供电这个线路的一个巡视。 从昨晚起，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开始影响江苏，全省气温明显下降。为防止极寒天气造成供水设施被冻裂，南京市提前开始对楼道内外的水表和立管加装保温材料。南京江宁水务集团受水公司护改科科长肖倩， 之前的材料呢，主要的水表这块的它容易炸裂，那个时间长了破损的比较厉害一点，我们会把这块的话就全部做更新。 地处江西南昌湾里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梅岭，海拔800多米，有山区小学14个，当地提前做出安排，落实各项防寒保暖措施，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梅岭镇西昌小学校长邓德煌， 学校呢都烧好了热水，那空调我们都会打开，特别冷的时候呢，我们会用那个有热水袋呢，或者是烤火的那个火炉取暖。 安徽气象台预报，此次寒潮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寒冷程度都将超过月初的寒潮过程。黄山市农业部门加强对在棚蔬菜指导，全力保障蔬菜生产源头的稳定供应。屯溪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方小静， 我们技术人员呢也到了这个各个季的田间地头哈，这个大棚里面进行这个技术指导，主要是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啊，还有这个防寒保温工作，做了一些那个具体的指导。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河北石家庄多家保险公司拒保出租车商业险一事。报道播出后，中国银保监会河北监管局回应称，针对反映出的问题将立即开展调研，同时督促财险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符合条件车辆办理投保手续。总台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近日，多位石家庄出租车车主向中国之声反映称，出租车的商业险即将到期，但当地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对出租车拒保。记者也以出租车车主身份联系了包括平安保险、中国太平保险、中国人保等多家保险公司，均被告知除了交强险以外，不能给出租车上商业保险。出租车的那个商业保险现在能上了吗？ 出租车的商业保险现在系统还不行，交强可以。 这个是系统管控啊，还是咱们公司的规定啊？ 系统这块控着呢，系统控着不就是公司的吗？ 是所有的出租车的这个商业保险都上不了吗？ 反正出租车的不行。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石家庄市共有6710辆出租车。对石家庄来说，多家保险公司拒保出租车商业险，将对当地出租车行业带来一定影响，也给群众正常出行造成不便。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回应称，将立即开展调研，并向中国银保监会报告相关情况，同时督促辖内财险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制定科学合理的核保定价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办理投保手续。石家庄市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出租车行业的赔付率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协会将积极协调此事，帮助出租车车主解决实际问题，督促保险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目前已有出租车车主接到此前拒保的保险公司主动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可以为其承保商业险了。 保险协会呢，还有总部知道这个事儿了，下周一啊，重新再做一下系统，核算一下保额价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不断研究探索有效治疗手段，着手开展了抗新冠病毒药物的研发工作。目前已经有多种药物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总台央广记者谭震综合报道。 VV116 是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共同研制的一种可口服核苷酸类抗新冠病毒候选药物。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VV116 在体外对新冠病毒原始病毒株和变异株，例如德尔塔病毒等，都有显著的抑制活性作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沈静山介绍， 首先呢，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准开展临床试验，而且这个临床试验是一期、二期、三期是同时开展。在国内呢，现在这个临床试验也在进行中。 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学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抗新冠病毒候选药物 FB2001 也已经在美国启动一期临床试验。 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柳红介绍。 那么这个化合物呢，具有非常好的酶的抑制活性，同时在新冠病毒中也有很好的抗病毒的效果。 此外，我国自主研发的新药普克鲁胺在巴西从2020年9月起陆续开启了三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该药物将重症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78%。 目前普克鲁胺正在多个国家开展治疗轻中症新冠患者以及重症新冠患者的三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本土病例4例，辽宁3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其中重症病例1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3074万3000剂次。 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宣布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指出，11月18号，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做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中国同立陶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立关系的善意出发，一再警示立方不要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遗憾的是，立陶宛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罔顾双边关系大局，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执意允许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在国际上制造恶劣先例。鉴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我们也正告台湾方面，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变不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山地转播中心技术集中区域主体设施施工今天全面完成，建设全面进入赛前准备的冲刺阶段，明年1月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技术标准最高、功能最齐全的山地转播中心。 中老铁路莫万段客运服务信息系统工程昨天调试完成，全线10座新建客运站全部具备客运服务条件，为今年12月开通运营做好全面准备。 我国考古人员近日在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安遗址发现多处扶余时期遗存，其中部分房址进一步复原了扶余人的生活场景。扶余国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94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白人青年里腾豪斯去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一起示威中开枪打死2人。当地时间19号，美国法院判决里腾豪斯无罪。这一判决结果在全美引发巨大争议，多地爆发抗议示威活动。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2020年8月，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发生非洲裔男子遭警察接连开枪重伤事件，事件引发连日示威抗议。在当年8月25号抗议活动中，当时17岁的里腾豪斯持枪扫射，造成2死1伤，后被警方逮捕并起诉。里腾豪斯一直辩称自我防卫。美国检方对里腾豪斯提出包括一级谋杀罪在内的5项罪名指控。最终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商议后，裁决里腾豪斯被控所有5项罪名均不成立。对此，美国再现大型撕裂现场。当地时间20号，数百民众走上芝加哥街头，抗议者们高呼口号，呼吁美国司法部对里腾豪斯的判决结果进行调查。有抗议者表示，这是对公正的歪曲。还有抗议者称，判决结果就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恐怖活动开绿灯。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官方网站19号称，美国众多明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不满里腾豪斯被无罪释放。美国说唱歌手利尔雅蒂发文感叹，美国的司法体系如此扭曲。而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支持持枪制度的很多美国共和党人对此高呼赞同。美国总统拜登则称这是陪审团的决议。副总统哈里斯明确表示对判决结果很失望。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47,701,533例，死亡77,001,013例。数据显示，美国10月底以来新冠病例激增，每427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据外电最新报道，美国目前平均每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8.8万例，自10月底以来激增了近40%。统计数据显示，每427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另据美国一项最新研究估计，由于新冠肺炎患者基数庞大，美国有70万到160万新冠患者康复后嗅觉无法恢复，或者嗅觉发生变化持续半年以上。新冠肺炎痊愈者萨米拉·贾法里表示， 我一天会喝很多次咖啡，现在我喝咖啡的味道就像燃烧的轮胎。 近期欧洲新冠疫情形势再次恶化，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当地时间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欧洲的新冠疫情发展态势，如果不采取紧急防疫举措，到明年3月，欧洲可能将有5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尽管疫情形势严峻，但荷兰、法国等国仍出现反对疫情防控政策收紧等主题的抗议活动。当地时间20号晚，荷兰鹿特丹与海牙的有关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目前已经有数十人被捕。亚洲方面，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1号的通报，截至当天0点，韩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20例，连续第5天超过3000例。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20号宣布，新加坡政府将加强针对未接种新冠疫苗者的差异化措施，从12月1号起，限制未接种疫苗者进入的公共场所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所有图书馆和民众俱乐部等。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纽约州议会通过对前州长科莫任期内行为的调查报告，认为在科莫任期内，纽约州存在瞒报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行为，其中包括数千例养老院死亡病例。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日美两国正在协调日程，最快将在本周宣布释放国家石油储备的消息。如果正式确定，这将是日本首次释放国家石油储备。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演林、童林、王远，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Trea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call my friend Ali up here to sing to you ladies. Ali! Let's go, man. My name is Ali, nice to meet you. Can I tell you, baby? Look around, there's a whole lot of pretty ladies. But none like you, you shine so bright. Yea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and me could spend a minute on the floor up close, getting lost in it. I won't give up without a fight.